我有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969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 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 放肆 过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你还记得你什么时候曾经哭过吗？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，视频里面从1岁到100岁，不同年龄段的人分享他们上一次哭泣的时候的经历，有一些是我们经历过的，随着年龄增长已经开始慢慢释怀的，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现在还是会感觉到恐惧的，而且我们总有一天也会经历的。希望那些能让我们哭泣的都是喜极而泣，都会过去，终将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强大的自己。

山丘，遇见十九岁的我，戴着一双白手套，喝着我的喜酒。他问我幸福与否，是否永别了忧愁，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。 经常会有人问，分手之后还可以做朋友吗？如果两个人都已经放下了旧情，心底坦荡，当然可以做朋友。可是如果其中一方已经放下了，而另一方还有期望，恐怕若即若离才是毒药吧。不要再怨对分手之后对方的冷酷决绝，因为挥别过去，挥别一个人，斩断过往，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只有狠，只有冷，只有绝，才可以断舍离，从此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所有走过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。 情深意绪

的角落里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 有一段时间，我会经常单曲循环张震岳的歌，我觉得他的歌是有魔力的，好像永远都那么随性，有时候是对美满爱情的无限憧憬，有时候是对生活的一种呐喊批判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慢下来显得非常的奢侈，我们忙于生计，奔波工作，越来越偏离生活的意义，可能节奏慢一点，生活再完满吧。 在凌晨两点十分，慌张想你，吸着无法入眠的空气。如果是梦境，也许是幻影，我想沉醉在这里，常常会发现你在我的心。忘不了你给我最当初的礼物， 想沉醉在这里。 生命中任何走来的人，只要他曾经让自己变得更优秀，你就没有爱错人。人生本来就孤独，任何陪过自己走完一段寂寞时光的人，我们都应该用心感激。在整个岁月长河当中，在心底给对方留一个位置，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给予他帮助。